咱打个赌。 不，这就咱这车就能买汽车。 那当然能买汽车。喜欢什么牌汽车跟大伙说说。 你负责吗？ 我当然负责。买不起我赔你，我就敢这么说。喜欢什么牌汽车跟大伙说说，最喜欢什么牌汽车。 不用，买不起说的有什么用？ 保证买起，你说说，咱打个赌，你最喜欢什么牌汽车？你说说。 最 喜欢的。 最喜欢的 啊。 夏利。 你是他好眼力啊。那个夏利汽车它省油啊。 它还省钱呢。 啊，经济 实惠。 这夏利汽车开上 了？买上了。 买上了。 准的啊？ 准准准。 你负责 啊？负责。 那可以写写吧。 行了，好像刚才你看那鼻子不行，我要告你去。我的人格什么？你人格怎么办？人格 我要夏利，我不要人格。 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这叫舍不来孩子套不来狼。 那舍不得媳妇还得边流氓。 这就想开了。 想开了。 那写了。 写吧。 那写写 了。 那这写啊。写哪儿呢？刚才你就搅和了我。对。从此以后杨少华他改行说了相声。 这才说了相声。 他为了探索艺术的灵感，一个人走进了撒哈拉大沙漠的死亡之路。七天七夜无食无水，眼看就要渴死就饿死。突然间杨少华发现了一只皮鞋，他嚼了皮鞋，斗志昂扬走出沙漠。 行，回家看看。你妈因为唱二人转也不是犯什么错给逮派出所去了。 不是，这个不同意是怎么着？ 不同意。 不同意 啊。 别行， 你死。 好心好意，这种人就是好心当驴肝肺啊，知道吗？有演出吗？有吗？有活干吗？ 这不是来了吗？有小活。 小活你看。明天有吗？完了。 明天轮点 了。后天呢？完了。听听跟老艺人老艺术家30块钱。30块钱没人请， 那管饭呢，那给饭盒呢。 为什么？毛病知道在哪儿吗？ 在哪儿啊？ 观众对你不感冒， 不认识我。 哇，你看你，我要是这么写完了之后，那观众一见面给你鼓掌，是不是？你看这现在的人他都好奇，是吧？那杨少华他嚼皮鞋，他咬得动吗？观众一下把剧场就包围了。强烈要求看杨少华。那时候30块钱一场不行了。那是人情，我请杨少华。我给他66.66块。 涨一倍。 那时候我给他77.77块。 又涨了。 那时候我给他88.88块。 您听听。 站起经理来。我给他99.99块。 外地都来人了。 四个经理都约您。都给您99.99块啊。您说这一天您挣多少钱？ 大发了。 您算算。 我来来吧。 四个经理99.99块。 四个经理呢？ 哎，对， 就是4个99.99块。 四个。 4 四九就36。 四九就36。 再乘一个。 再乘四个的。 得乘四个。 4 9 36。 再乘。 四九再乘。你多给我弄一分钱行不行？咱别捣着乱了，行不行？ 这不是吉祥数字吗？这个 我不要，我就要这数字就行了，我不要吉祥数字。 那您一天就400块钱？ 这400块钱， 这一年下来365天，这得多少钱？ 大发了 啊！ 大发了， 这行不行？ 行行行， 哎，这就得了嘛， 用钱， 这为了用钱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得买汽车吗？ 对，行。 斗长阳走出沙漠， 走沙漠。 据说呀，据传说，杨少华在德国有亲戚。他是希特勒的外甥。 别写了，我变纳粹了，我都。 我告诉你啊，没办法， 没有。 我跟你说啊，你比如说你，我没亏待你啊，你是世界名人吗？上过杂志吗？ 你不说的吗？淘气歇菜后就是我了吗？ 排行第四。 对吧？ 你没那事迹，你发明蒸汽机了？ 我不会。 写过相对论？ 没明白过。 啊，排过泰坦尼克号？ 那谁排了？ 那谁排了？都没有。我们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希特勒的外甥，这给你这个样，你这头发在头发留起来啊，留起来给你照一相，给你照一相。我跟你说， 搁你封面 上，搁你封面上。哎，对了，搁一封面上。别照， 这别照。 啊，走，你看一下。嗨，不对。